多一些，然后去到那儿的时候很多大人，但也有那种三三两两的，就是姑娘小伙结伴去玩的，然后主要偏重什么打枪啊，或者 是 这 种 儿童像他会有一些表演， 有过山车什么的吗？ 过山车也有小，然后很综合，但是都是不是很刺激的那种。 你去玩了吗？ 我去了。 其实我因为我有小孩嘛，对这个比较关注一下啊。比如说那边的服务也好，设施也好，餐饮的环境怎么样？一般游乐场都是速食快节奏的。他们那边也是那样的吗？ 没有，他有正经的餐厅，也有那种小摊位。然后包括它里头有一些游戏，就是你是轮盘游戏，你去用你的币去压，然后它弹出来的是那种小零食，比如说是一块 cookie 啊，或者是一个巧克力豆啊。 不错不错， 我觉得小朋友很喜欢，包括我自己也很喜欢，就主要是因为就是为什么一直都压不到那个能骑能带着礼物的那个小人的心态，我玩了好久。但我觉得这个地方比较推崇就是你结伴去，因为我一个人去就觉得稍微 没什么 对，而且没有小朋友。 对， 但是小朋友去肯定特别好，因为他有一圈还有带那个小花园里面养的鸟 啊，动物， 就动物，然后你还可以看，然后园子里有小火车啊什么的，比较适合小朋友 亲子 和亲子，就是家人一起去。 刚刚我们的小辉说的这个游戏赢了。我觉得游戏设计上考虑的太充分了，消费者的心理，孩子的愿望，以他们这个放逼的多少。 对，我跟你说就是老虎机啊， 对，就是逮不着那个，不停的放，不停的放。 对，我真的是后面有赌徒的心理了，就是为什么就压不到？ 为什么？ 对吧？ 我的 MM 豆， 是不是？ 对， 我发现丹麦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这个国家啊，哥本哈根又是它的首都。一般到了一个国家的首都非常的重要。你是在这个城市待了所有的行程，还是只几天在它的首都？ 我其实这一趟时间只安排了 哥本哈根 和那个小镇，我并没有想再去多去看周边的东西。 那你这个时间应该 对 很充裕吧？ 对，所以如果有一大街上很多人来往，会发现一个亚裔女生就一直在路边发呆。就我大部分是，你想我花45分钟在那儿看人骑自行车过马路，我就多充裕。 对，就是这是一个你就可以自我去调节和想很多事情的。 这个节目上班的最后这个时光啊，我插一句话哈， 你插。 小慧你好，我是这个节目组的周驼 啊。哎呀妈，还周驼！ 我这个也是诊所的助理人 啊。啊，够了，这个不想知道。是。 我就是这个看人无数啊，我就琢磨这个女生啊，她如果有这种静静的哈，在这个街道上一个静看别人这个行走啊， 扎个丸子头。 他是很热爱生活那一类人，而且内心非常的丰盈和单纯， 对， 就是他很文艺，但是他不表露出来，在他的文字字里行间能表露出来，对不对？ 是， 我们希望呢，他希望下半段的，你现在挺厉害呀，我希望下半段能听到更多走心的关于丹麦的分享，哎呀， 好， 特别棒， 周驼这个起承转合做的特别棒啊，特别到位， 你没高考过，这个我们小辉今天说丹麦哈， 对。 他的一个视角去观察丹麦一定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他重点是在首都哥本哈根，比如说他行走的地方有没有跟当地人交流过，去到一些非常好的小店，晚上有没有在哥本哈根行走 对，我觉得晚上应该很有童话的氛围， 又有河有灯光一亮起来的时候，是吧？ 对，然后去没去过一些这个街道啊， 对对对， 半熟小巷啊什么的， 走文艺路线的感觉。 对对对，一切的期待都在下半段哈。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下半段还有更多关于丹麦的分享。 好。 Better part of me, yeah, yeah, yeah, yeah. I hang my head from sorrow so much. State of humanity. What's up? Wearing on my shoulders, gotta find strength in me.'Cause I am super

told you, darling, you're the only one. Will I go on regretting now my whole life through the things I didn't do? I never held my arms around you long enough. I never dared to make my kisses strong enough. Will I go on regretting now my whole life through the things I didn't do? I was too much afraid, afraid to get burned in a one-way romance. So now I'm alone. Too late I have learned I never gave love a chance. But if there is an answer to my every prayer, if you can find within your heart that you still care, I'll gladly spend my life just making up to you the things I didn't do. Find within your heart that you still care, I'll gladly spend my life just making up to you the things I didn't.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